brother， 哎，这就是哥哥和弟弟的区别。但是其实在英文当中呢，不必具体说明是我哥哥到底还是我弟弟，只要说明是我 brother， 只要说明是我的 brother 就可以了。所以大家看第一行有 my brother and I， 啊，去了一个地方 countryside， 干什么呢？ to take some photographs， take some photographs， 或者是 take some photos，意思都是去拍几张乡间的照片啊，到郊外去拍照片。怎么去的呢？ take a bus， take 的过去式是什么呢？对了， took a bus。 哎，怎么样，是什么时候启程的呢？ left in the morning， 啊， left in the morning， 什么时候离开的？ before the sun got too hot， 所以可以说 we leftearly in the morning， 早上很早的时候呢就出发了。照了一些照片，都照了哪些照片呢？ We took some interesting photographs of the mountains， 啊，连绵起伏的群山引起了我们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兴致，要拍几张关于山的照片。还有呢， We took some nice pictures of the river， 啊，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We saw some beautiful birdsAnd some small animals， 鸟语花香，还能够看到一些小动物在奔跑。We took a good number of pictures， 看来呢，这两位呢，对于拍到的照片是非常满意的。如果想拍出好照片的话，不仅要有好的景致，同时呢，还要这个技术上也要有一定的基础，是不是？所以 ，My brother is a good photographer， 啊，我的哥哥很擅长摄影。他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师 ，photographer 意思就是摄影师。Taking pictures is one of his hobbies， 难怪呢，摄影是他的一大爱好。除了摄影之外呢，他还自己冲洗照片，冲洗呢英文叫做 develop， 啊 ，develop photos 意思就是冲洗照片。啊，除了拍照之外呢，我们还在森林里散步。Walk in the forest, walk in the forest. 有一部电影的名字啊 ，Walk in the rain, walk in the rain. 雨中漫步，这个呢是在森林里漫步，也是非常的有趣的。哦，看到什么呢 ？A large green snake, a large green snake. 看来这森林里面真的是生机勃勃。We didn't wait to take a photograph. 看到了这条又大。啊，绿色的蟒蛇怎么样呢？撒腿就跑，还有拍照的兴致吗？兴致全无了，看来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 ，we run away as fast as we could， we run away as fast as we could。看来呢，这不凡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run away。不过学英语呢，大家可不要 run away， 而要怎么样 ？stick to it， stick to it。如果大家坚持下来的话呢，您的英文一定会有很大的进步。好，非常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吧。